人权部落国际特赦组织香港分会。 今日我哋讲活在香港，我们还有选择吗？ 大概唔少朋友喺读书嘅时候都会遇上拣科嘅烦恼，或者你同笔者呢一啲嘅废青一样，中意文史哲或者热爱艺术，希望选修呢啲科目，但屋企人或者长辈总系一句：读呢啲出嚟可以做咩啊？好似要选修金融、会计、商科或者医学、法律、教育等揾到食嘅专业先系王道，但都唔难理解长辈们点解会有呢种谂法。毕竟喺楼价高企嘅今日，简单嘅希望有片瓦遮头，又的确必须要相当收入嚟储蓄首期、月供或者系支付昂贵嘅租金。 活在香港的我们，选择往往被局限在一种城市模式，但是在越来越容易接收环球资讯的当下，我们又知道生活止于这些可能，而其实不少城市生活的必需品都源于大自然，是以农务、务渔等职业，本都是应该属于我们的一个生活选项，不过在充满土地问题的香港，要务农为生实在是不容易。 例如近日马屎埔村民被地产商收地，在马屎埔生活了几代的村民不接受任何赔偿，坚持不迁不拆，希望在原址居住，保持现有务农的生活。在村民和民间社会的坚持的时候，就在同一时间出现了舆论，说这些村民是租霸，而且收回土地天经地义。 事件似乎只是地产商和村民之间的土地纠纷，政府亦都未有牵涉其中，但是政府真的没有角色吗？其实不是，联合国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的国际公约，即是经社民公约，保障市民的适足住屋权，基本法第39条定名这一项公约亦都适用于香港。而适足住屋权本身不单止是有瓦遮头，亦都包括尊重尊严、生计、兼顾居民生活方式、社区网络、文化身份表达、免遭逼迁、言论自由、结社自由、获取资讯和参与公共政策权。因此政府有责任保障市民原有生活方式和社会网络亦都受到尊重。 至于一句土地拥有权是不是就足以当成令牌将租户赶走？联合国经济、社会与文化权利委员会的第四号一般性意见1991年就指出，政府应对住房的使用权提供法律保障，而使用权除了业权，亦包括租用公共和私人住宿措施、合作住房、租赁、房主自住住房、应急住房和非正规住区，包括占有土地和财产。不论使用的形式是哪一种，所有人都应该有一定程序的使用保障，以保证得到法律的保护，免遭受强迫驱逐、骚扰或者其他威胁。而缔约国应该采取措施和受影响的人士进行磋商。 事实上出现同类情况的不止马屎埔，还有东北古洞、之前的菜园村等等，这些村民都是希望不迁不拆继续务农，但政府不单止未有出面为村民和地产商磋商寻求一个双赢的出路，有时更加是带头拆迁。即使村民不愿意原村安置，在重建新村的时候又面对重重困难，难以得到政府支援。 在本土农业日益受重视的当下，政府的土地政策却仍然只是向地产商和发展商等的大财团倾斜，而未能有效保障市民的不同生活方式。这个除了是生活方式的选择受限，我们对安全食物的选择、闲暇的选择也会受到主流是唯一的限制。但是这些生活真的可以令我们真正感觉到满足吗？